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SaaS 先驱 Salesforce。Salesforce 是美国著名的 CRM 服务提供商，也是最早提供 SaaS 服务的公司之一。Salesforce 成立于1999年，创始人是马克·贝尼奥夫。贝尼奥夫呢，很早就进入软件行业，1986年他开始在 Oracle 工作。由于个人能力比较突出，他在 Oracle 里的升级速度如同坐火箭，仅仅用了10年时间，也就是到1996年的时候就升到了公司的高级副总裁，这是许多人啊奋斗一辈子也难以企及的职位。贝尼奥夫还深得 Oracle 的时任 CEO 如今的 CTO 兼创始人拉里·艾里森的喜爱。在 Oracle， 贝尼奥夫呢一帆风顺，平步青云，未来一片光明。然而呢，这个时候的贝尼奥夫啊开始厌倦 Oracle 的工作，伴随着厌倦的深入，他觉得自己应该好好考虑一下下一步到底要做什么。因此呢，他决定休个长假，跑去夏威夷的海滩周围，开始长长的人生思考。那个时候啊，软件行业非常兴旺，互联网才刚刚崭露苗头。贝尼奥夫呢，就觉得互联网的出现必然会从本质上改变用户的未来。只是起初他想不明白，这种改变到底是什么。想了很久以后，他终于有点开悟，并且呢，又开始更加讨厌 Oracle 这种卖软件收钱的工作环境。贝尼奥夫觉得未来企业卖软件的方式会变得很不一样，软件将不复存在，留下来的是服务，企业们会为各种服务买单，而不再需要买软件并自己维护软件。这个观念呢，就是现在深入人心的 SaaS 理念。虽说在今天这个观念呢，是每个从事计算机行业的人都知道的东西，但是在1996年，也就是20多年前的时候，贝尼奥夫的这个想法无疑是非常超前的。有了这个理念之后，贝尼奥夫就想付诸实践。虽说啊，他对自己将来要做什么，给客户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还是不太清楚，但是呢，这并不妨碍他开始实践。他觉得客户关系管理软件特别适合去实践自己的这种想法，所以呢，他又把自己想颠覆的领域选在了 CRM 上。当时市面上最大的 CRM 公司叫 Sybo， 它是以创始人汤姆·贝西的名字命名的。贝尼奥夫呢，是这个公司的早期投资人之一。于是凭借着投资人和 Oracle 高级副总裁的资历，贝尼奥夫很快获得了和创始人贝西见面商谈在 CRM 领域做颠覆性产品的机会。两人相谈甚欢，贝西呢对贝尼奥夫的想法很感兴趣，并邀请他加盟 Sybo 一起干一番事业。但是后来啊，贝尼奥夫并没有加盟 Sybo， 而是自己呢搞了一个公司，至于原因不详。1999年，贝尼奥夫成立了这家名字叫做 Salesforce 的公司。公司成立的同时，他在自己家旁边啊做了一间公寓，并招聘了3名软件开发人员在这间公寓里办公，来开发他心目中的新一代 CRM 服务，基于云计算的 SaaS 服务系统。这三位开发人员的效率很高，一个月后就做出了原型系统，也就是第一版的 Salesforce。艾里森呢，实在是非常器重贝尼奥夫，在得知贝尼奥夫已经成立自己公司的情况下，还一直挽留他在 Oracle 工作，并继续发工资给他。但是呢，几个月之后，贝尼奥夫啊，终于撑不住两头工作，决定辞职，全力经营自己的公司。后来，艾里森给贝尼奥夫的公司投资了200万美元，这既是对贝尼奥夫的看重，同时呢，也是怕贝尼奥夫啊来 Oracle 挖人。因此呢，作为投资条件之一，贝尼奥夫许诺他是不会从 Oracle 挖人去充实自己的公司的。离开 Oracle 后，贝尼奥夫开始全力经营自己的公司，谨慎招人。到1999年下半年的时候， Salesforce 有了10名员工，公司呢也终于从他家旁边的公寓搬去了旧金山市中心的某栋楼里。与此同时呢，贝尼奥夫也开始通过他的渠道给即将发布的 Salesforce 造势。1999年7月21号，华尔街日报正式发表封面文章，那这篇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不是给贝尼奥夫做广告的文章，宣扬了软件正在消亡，而在线服务却在兴起。 Salesforce 这个名字呢，也是第一次引起了大家的注意。6个月以后呢， Salesforce 正式发布。那为了这次发布会，贝尼奥夫投入了很多的钱，其主要宣扬的观点依然是华尔街日报的那篇文章，软件已死，服务当立。他表示呢，和当时软件的领袖比起来， Salesforce 这个创业公司的使命就是提供更先进的方式去和传统的低效率的软硬件购买模式战斗。那么为了彰显自己的理念，贝尼奥夫要求他的团队中不允许出现 software 这个单词。无论是在相关网站上还是宣传资料里，贝尼奥夫还为此表示 Salesforce 的服务模式就是反对软件的。 他甚至呢移动用1800 No Software 作为公司的电话号码。 Salesforce 呢很不幸的赶上了 .com 的破灭，又加上其理念非常先进非常超前，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生意做的并不顺风顺水。然而 CRM 这个领域可能真的挺适合 SaaS 的，再加上贝尼奥夫啊这个人又非常具有煽动力，所以 Salesforce 这个公司历来都是市场团队比开发团队做得更牛更厉害。那不管怎样， Salesforce 还是逐渐成长起来，业绩越做越大。2004年 Salesforce 顺利上市，伴随 Salesforce 在 CRM 领域的发展，贝尼奥夫呢也意识到单纯做一个 CRM 的服务提供商并不足以支撑 Salesforce 的继续发展。2005年 Salesforce 对自己的业务做了一次巨大的转型，推出了 Force.com 和 Apple Exchange。 那这两个平台的推出呢，让 Salesforce 从一个单一的 CRM SaaS 服务提供商转变成了一个应用平台提供商。简单来说，Force.com 是一个能够让第三方基于 Salesforce 开放自己的扩张应用的网站，开发出来的应用啊由 Salesforce 来提供运维，而 App Exchange 则是一个第三方应用商店，第三方应用的开发者可以把自己开发的应用发布出来，供其他人免费或者收费使用。那这两个平台的推出呢，一下子吸引了很多的第三方开发厂商的进入，很多应用多种多样，有小到如何让 Salesforce 的 CRM和微软的 SharePoint 整合的，也有大到一整套人事管理系统的。那这些应用的出现大大的丰富了 Salesforce 的整个服务范围，并构建了 Salesforce 的应用生态系统。而作为生态圈的基石， Salesforce 自己提供了基础架构和运营，又充实了自己的 CRM 产品和其他主流产品的交互，可谓一举两得。2006年 Salesforce 又推出了编程语言 Apex， 专门用在 Salesforce 平台上，让用户呢方便的开发自己的应用。至此 Salesforce 完成了从单纯的 CRM 服务提供商到平台提供商的转换，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力量可以阻挡 Salesforce 的发展了。2006年以后的 Salesforce 经历了一系列的开发和并购，但是呢大体上并没有脱离2005年转型的时候奠定的基础，并且呢也没有任何质变值得大书特书。那直到近年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开始发展，Salesforce 开始推出他自己的基于人工智能的数据分析平台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这个平台发展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是这是自2005年 Salesforce 转型以来最大的一次创新尝试。也许啊，假以时日，你就可以看到 Salesforce 再次发生本质上的改变。在计算机发展史上，很多理念超前的公司啊都死掉了，而 Salesforce 却活了下来。创业的时候，理念超前到底好不好呢？亲爱的读者，你们是怎么